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与好好吃饭。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 打造的一款益智答题类节目《我爱我的国》，我是主持人宇维。那么今天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睿智、沉稳而又智慧的韩老师。 智慧谈不上啊，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有关成都的相关知识倒可以 的。 嗯， 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整个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中间的这个一起爱国，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哎， 可以在直播间领券， 哎，挺实惠啊。 对，就是您如果买机票的话，就可以用这个现金券啊。 哦， 同时呢，还可以在新浪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同步在线答题与我们互动，答对了就有这现金券来等您拿。 是， 首先呢，来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选手们，三位选手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 从我们的一号啊， 对，一号子豪开始。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豪。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若一。 哎，子豪还没有说，子豪是来自哪里？ 子豪是来自哪里？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哦， 来自传媒大学。 嗯，好。那么刚才呢，可能是我们的嘉宾的声音有些小啊。 嗯。 把嘉宾话筒打开，再让我们的嘉宾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好，从一号的子豪开始啊，陆子豪。嗯。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陆子豪。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李若 一。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侯子旭。 嗯，好，再次欢迎三位的到来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三个人的介绍的短片， 哦， 他们是怎么介绍自己和自己的家乡的。 好，来认识一下。 10月10号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好。 好，刚刚看到的是子豪的一个介绍视频，接下来我们看看若一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若一，若隐若现的若，依依不舍的依，现在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是一名大三的学生。 听得到。 我是一个成长在北京的山东济南人，关于我的家乡济南，我想有一首歌来介绍给大家。我抬眼是见佛山的轮廓，我闭眼是大明湖和护城河，趵突泉在我眼前攀涌着。欢迎大家来到济南玩耍。10月10日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大家好，我叫侯子旭，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我的家乡是琉璃渠。琉璃渠凝练着北京700多年来的琉璃文化，所以我们在皇宫里看到的所有琉璃瓦都是琉璃渠烧造的。 10月10号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好的，这是我们三位选手的这个自我介绍的视频。我发现在视频的介绍过程当中，子豪是提到说是在矿边上长大的女孩啊，不是男孩，在矿边上长大的孩子。然后子旭说是现在可以看到的琉璃全都是你们家那边产的，是吧？ 对，包括现在这个故宫所有的修复哈，啊，它的瓦片啊，它的这个城楼啊，都是琉璃器烧造的。 哇，那真是就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城市。 子旭会做吗？那琉璃瓦会吗？ 其实我是琉璃渠小学毕业的 啊， 我们有这个课程， 有手工课， 对， 就是学怎么做瓦。 对对对， 啊啊。现在能达到几级了？感觉， 就是能灌啊， 能灌，可以灌， 那就不错了。 能灌膜，能拆膜啊， 哎，那不错了。 若依是在北京长大的山东女孩，然后自己还写了一首诗，然后给大家介绍自己哈。 对， 可以现场再给大家说一下吗？那个诗，还记得起来吗？ 现在有点记不起来了呢。 哎，这三位同学都去过成都吗？ 没有哎， 还没有去过啊。 对，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系列为期3个月的系列旅程的第一站呢，应该去成都啊。 嗯， 今天都是有关成都的。 是的， 去过的重温一下，没去过的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对，那我们三位同学 街头走一走， 走一走，所有灯都熄灭了也不回头。 对。 那我们三位同学有没有没坐过国航的？ 我就没坐过国航， 没坐过国航啊。那今天有没有想得这个大奖，就是一折机票的这种冲动？ 嗯， 我愿望，咱应该都有 冲动， 都有愿望。 三人都是有想要拿到一折机票的这个愿望。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了，就进入我们的答题环节。 好的， 那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第一环节是冲上云霄。好了，第一环节呢叫做冲上云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答题的规则是什么样呢？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把答题规则放出来。 对，冲上云霄，那主要呢是还是必答题吧。 嗯， 当然三位的都有这个答题的机会啊。三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差不多是5秒吧，同时答题就举牌就可以了啊。我们一共是每道题呢是4个选项啊，大家可以翻 A B C D， 认为正确的答案就可以。每道题呢是2分，答对的加分，如果答错了没关系，别紧张，也不扣分。 嗯，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第一环节的第一道题，它是。成都平原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原因不包括什么呢？A. 独特的地理位置 B. 河网纵横水系发达 C. 土壤肥沃物产丰富 D. 因天府广场而得名。好，我们来5秒的倒计时，准备。时间到，好，请三位选手同时举牌。 来，子旭，我看一下。好，三位答的都是 D。因天府广场而得名，这道题回答正确，恭喜三位都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2分。 对，这道题一般来讲可能望文生义了啊，觉得天府吗，是吧？好了，我们很顺利啊，旗开得胜。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道题。以下哪项景点最能够代表蜀汉文化啊？我们来看4个选项。 A. 杜甫草堂 B. 宽窄巷子C. 武侯祠 D. 天府广场。怎么哪儿都有天府广场？ 好，倒计时准备。 时间到， 请举牌。选择 C. 武侯祠。 来，子豪的那个选项我看一下。好，三位都是选择的 C. 武侯祠。 对，都答对了啊。虽然没有去过成都啊，但是还是相当了解的，因为武侯祠就是为了纪念诸葛亮的嘛，它是一个蜀汉文化。 蜀汉文化。 武侯嘛，他被封为这个武侯嘛。 嗯， 这个武亭侯啊。 武亭侯。 对对对。 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三道题。这道题呢是跟我们国航有关的，三位选手不知道哎这个有没有一些了解了。 对对对，哎，更正一下，武乡侯，口误了啊。 武乡侯。 武乡侯啊，不是武亭侯啊。 来，我们看第三道题。国航引进的空客 A350-900 机型在机身制造当中大量应用了氢复合材料，这是为了A. 降低油耗，提升环保性 B. 增长使用年限 C. 提升空气动力效率 D. 降低制造成本。来，倒计时。 板，这是为了什么呢？三位选手选择的是 AAA。 嗯，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正确答案。对、 这个、 的确是。 是的， A350 在机身制造当中大量应用了这个氢复合的材料、在降低燃油消耗的同时也提升了环保性，与国航的这个绿色营运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相当的契合的。 是。 也恭喜三位选手给自己加上两分。 对，刚才都没忘了加吧。别忘了加啊，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已经应该是六分了啊， 对吧？ 哎，要是这样算下去的话，比赛下去的话，到最后都是齐头并进的。还得最后再加赛。 最后，哎，总会有人抢不到抢得到的这个情况的，后面是有抢答题的。 好的啊，那我们是旗鼓相当的前几道题啊，来看我们第四道题。第四道题，众人熙熙，如登春台。这是成都一个著名的商圈的生动写照。这个商圈是哪一个 呢？ 对 ，A. 盐市口 ，B. 春熙路 ，C. 罗马市 ，D. 红牌啊、楼。 红 牌 楼。 对， 来准备三位选手准备答题了哦。倒计时， 时间到， 好，请举牌，选择什么呢？ 大家选的都是 B， 大家都选 B 啊、 对， 哇，你们是提前都做了准备是吗？ 让我们的亲爱的听众观众和网友啊，好像怀疑我们天天是不 是 把题都告诉他们 泄题了一样。其实并没有啊， 对， 我们这个之前就是只是告诉三位选手我们第一期的主题是成都， 对， 然后并没有告诉他们我们会出什么题。 对，看来大家平时的积累还是很丰富 的。是 的， 好，再给这个各自加上两分。 对，就这道题呢，主要是老子的那个《道德经》里面提到的、如登春台。这个春台大家从字面上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所在啊，就是像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场所吧，就是美景的意思。 美景， 对对对， 就是春台。 哎，现在大家逛街就像逛这个景点一样、所以女孩子那么爱逛街。 因为逛街有美景， 对， 还有美男， 还有美女， 还有美女， 还有美食， 还有美食。 对 对 对，好，那现在呢各得 二十八分 了， 各得八分。 对对对，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五题是什么呢？川剧绝技丰富，令人叹为观止。那什么是川剧表演艺术的独特技巧之一？是揭示剧中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把不可见不可感的抽象的东西变成了可见可感的具体的东西。这个东西，哎，五秒倒计时，看选手们答了怎么样。 哎 ，A 是打出手 ，B 是变脸 ，C 是跑圆场， 时间到， 是亮相 ，A B C D。 三位选手共同选择了 B， 变脸。 对，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大家对于川剧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是 变脸。 是，可见呢川剧这个最明显的符号变脸多么的深入人心啊。 是的，深入人心。 三位两个子啊，一个子豪一个子旭啊，还有若曦若依，咱们看过那个变脸吗？现场 看过， 看过现场的吗？现场都看过呀。 对， 子旭看过现场的呀。 对对对， 是不是很震撼呀？ 是，很奇妙。 哎，你觉得他现场变了几层还记得吗？当时 我一开始啊，我就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电子产品 啊， 我就说五六层可能差不多了。可是他五六分钟之内一直在变。 对 啊，一直在变脸。但是我小学的时候看的啊，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带着身段啊，带着他的唱腔， 是、 啊、带着他的这个变脸这个技巧。 对 啊， 哎，你觉得他，当然电子是不可能了，因为他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是、 你觉得他是通过什么方式？他魔术又不大可能，他肯定是物质存在的。 是不是他一遮一开，他可能是一抖，他这儿有一个弹簧嘛？我猜测啊。 哎，类似的，因为变脸他有很多方法，有吹的，还有这个扯的，叫扯脸。其实你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个扯脸。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啊，就是一层一层的把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面膜嘛，面具啊，先贴在脸上，就面膜一样。然后每张呢，它其实是连了一个丝线。那个丝线特别细，细到你看不到。然后它拴在其实不同的手指头上，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说起来简单，你真正你去扯的话很困难。 对， 它就瞬间一扯，那张就下来了。 对对对， 就是变脸的奥秘， 变脸的奥秘，对对对啊。顺便再普及一下，其实刚才那三个选项都是我们传统戏曲当中的一些手法， 嗯， 只不过不是川剧独有 哦，嗯，不是川剧独有，就是变脸是川剧独有 都有的， 嗯嗯。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尤其在北京的小伙伴们， 嗯， 更多的看到变脸可能是在海底捞。 海底捞有啊， 海底捞对啊，就是吃火锅的时候就会有一段时间放着歌，然后就出来变脸。 哦，这样啊， 嗯， 我的海底捞我记得最 闪面， 闪面，现在有变脸了啊， 嗯。 好了，弘扬传统文化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都可以啊。 是的。 好了，我们多说了两句啊，下边继续第六题，我们来看题面。这又是一道有关国航的啊，在今年呢，国航引进了空客 A350-900 机队，客舱的环境更加的宽敞安静，提供全舱的机上 WiFi 的体验，好棒啊！配以全新的舱位的座椅构型以及客舱服务的标准。目前呢，直飞在北京成都航线上 A350 因为它的独特外形获得什么样的称号 呢 ？A 是飞行侠。B 是翅膀侠 ，C 空中侠 ，D 眼镜侠， 墨镜侠 啊，对不起， 墨镜侠， 墨镜侠，因为我看了一眼子胥，我看子胥戴着眼镜， 眼镜所以想是眼镜侠， 对对对，墨镜侠， 嗯，五秒倒计时，准备 开，好，可以选择分牌，我看。 请选择轻量题板。 我看若一的那个是 D， 是 D 三。 哎，你们就不能有一点分歧吗？ 就是你们可不可以就是分开选择一下？我觉得 有没有人曾经答错一次的机会？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我觉得大家就都想要这个一折机票，因为真的是太优惠了。 对对对，若一，你是蒙的还是？ 我是看的，他一开始展示了一个飞机的那个。 啊，真是有心人，心很细，对吧？他， 嗯， 其实就是他那个外形，从前面看就像一个戴着墨镜的， 戴墨镜的， 很酷酷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我们前面摆的这个摆件嘛，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对， 就是这个黑黑的这个小家伙， 哎， 它是我们的玩偶。 可 达，特别可爱， 特别可爱，可见我们的三位选手都是观察力， 嗯， 思考力极强。 是的， 嗯，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下一题。 哎，别忘了加分哦。 嗯， 加分了吗？ 加了， 加了啊！这个倒是很自觉， 给自己加分很自觉。 对对对。 好，进入我们第七题是什么呢？我们也是一张图片题，来放出来给大家看。这张图呢是成都收藏家珍藏的1961年的川菜谱，共五集，收藏呢有共225道川菜。很遗憾的是，很多都已经失传了。那么，请问现存的川菜的代表菜是以下哪个选项呢 ？A. 爆双脆 ，B. 鱼香肉丝 ，C. 三套鸭 ，D. 龙虎斗。时间到，回答。三位选手，这个我看， 我看啊， 出现分歧了。 好，终于出现分歧了。 子豪和子胥选择了 B， 对， 若一选择了 C。 C， 我们来。这个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嗯， 正确答案是 两兄弟答对了。 两兄弟答对了。 对， 鱼香肉丝。 若一是多爱吃三套鸭。 三套鸭是什么？其实我还真不知道。 三套鸭是算哪个菜系？好像像淮扬菜吧，那扬州的菜是吧？若一吃过吗？ 没有哎。 就是想吃是吗？ 是因为没吃过，所以才选择。 我看食堂里每个食堂都有鱼香肉丝，我还以为它是北京菜呢。 哦。啊，是这样啊， 这样是 地地道道的 川菜， 对， 对对对， 我们的金牌编辑孔欣， 嗯 啊，他是全套题目的撰写者啊， 对了， 他在这个点时间点出这样的题目，那是很有小心机的啊。现在是时间是北京时间12:19:31，大家已经饥肠辘辘了， 对， 说起了鱼香肉丝就更加觉得， 就是，口水已经满嘴了， 对对对，就鱼香肉丝，大家其实都吃过， 嗯， 它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川菜， 嗯， 很多传说了，就是为什么叫鱼香肉丝，其实里边根本没有鱼， 对， 那就传说是四川的一个妇女啊，她特别善于做菜， 嗯， 然后呢，她做鱼的时候搁了很多的佐料，使得这个鱼非常好吃， 嗯， 但是佐料呢扔了可惜，她就留起来了，下次再做别的菜的时候，她就把它放进去了， 哦， 所以她就有一点点鱼的那个 味 道，对对对， 就炒肉丝儿变成鱼香肉丝儿， 对了，就是这样的啊。 哦， 那顺便再普及一下，像这个爆双脆，应该是山东的。 哎呀，我这不要再普及吃的了，好不好？ 啊，就不能再说下去了哈，啊。对对对对对，好了，继续往下走，别忘了加分哦， 别忘了给自己加分啊， 哦。若一这次没有分数了啊， 嗯， 好， 好，下面请看第八题。 去。第八题是大熊猫的。 哎，大熊猫，大熊猫很可爱啊，它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差不多至少800万年了， 嗯， 是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那据调查呢，野生大熊猫仅有1864只，其中80%以上分布于咱们四川境内，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那么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个选项？ A 800万年前地球上已经有大熊猫生活了。 B 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级的珍稀保护动物。 C 野生大熊猫80%以上分布于四川境内。 D 大熊猫现存仅1864只。 好，5秒倒计时 开始。 时间到。 好，转过来，我大家 还没等我们的题出完，三位选手就已经把这个答案亮出来了。 对， 嗯， 三个答案都是正确的。 回答正确， 对对对， 选择 D。我看我们的直播间上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也是回答正确啊，嗯、 是吧？ 在这里呢，也要跟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一下，如果您呢、嗯、是在我们直播间回答问题，那就一定要留好你们的截图，把您的截图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嗯， 那然后留上您的电话以及您的地址，然后您的微信号，我们会在这个下了节目之后，有工作人员去联系您，给您发国航的这个优惠码。 太好了，太好了，嗯、一定记住刚才雨薇说的这些。注意事项啊，这道题也是体现了我们的金牌编辑孔欣的小心机，实际它是一个 文字 游 戏。 对 对 对，好了，我们来看下一道题呢，是一道图片的题。 图片题， 哎， 看， 让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把图片给大家播放出来。 好，以下不是出生在成都的明星有 A 纪丹迪， B 张靓颖， C 王子文， D 杨若溪。5秒准备回答。 三位同学说，哎呀，我都不认识啊。我们把这道题改成演员更好一点啊，是不是明星浅浅不论啊。 好，我们这个5秒的时间到了，请回答。三位选手同时 选的是 C 王子文。 对，就这个人他们最不认识。 嗯，我觉得王子文应该认识吧， 就认识他、 嗯、啊，就认识他呀。 啊，张靓颖你们不认识啊？ 认识。 嗯， 哎，不认识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百花齐放嘛，对吧？ 嗯 啊，好了，那么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D 杨若溪。 好，就不劳烦大家再翻你们的牌了啊。 对对对， 好了，这道题都没有得分、嗯、 都没有回答正确、 啊。其实这几个所谓的演员们都是四川籍的， 都是四川籍，但只有杨若溪他不是成都人。 哎，他不，他是成都的啊，不是成都， 不是成都的， 不是成都的啊。好嘞。那我们继续啊，继续高歌猛进、 嗯、 那我们看下一道题。哎呀，孔欣又出了一道跟吃有关的题目，体现了现在饭点的特性啊、 嗯、 好，成都人吃辣 嗯， 有历史了200年了，但是吃麻也就是花椒的历史有多少年呢？四个选项， A 600， B 1000， C 1600， D 3000年。 5秒倒计时开始。 时间到。 好，请回答。这道题有点难度喽，我们看看。 完全不一样 了。选手选了 B、C、D。 B、C、D， 这样吧，咱们公布正确的答案吧。 嗯，正确答案是 D， 3000年。 好， 恭喜子豪答对了，是吧？ 对，子豪答对了， 哎、很自觉的加上两分。 我先行一步， 哎，先行一步了。那另外有同学觉得，哎呦，好像这个麻的历史没有那么长啊， 嗯嗯嗯， 那掐指算起来。3000年差不多啊，我记得不一定、 嗯、 大概是在周朝左右的时间、嗯、那么久就会有麻，的确是在我国诗经当中，其实对于这个花椒啊已经有记载了、 嗯、 他们四川人管人叫海椒， 海椒， 它是不是还有一条街专门叫海 椒 市，对吧？市街， 海椒市街， 对对对、 嗯、 专门的是这个海椒市街。 嗯， 好了，是有关吃的，下边不能再出现吃的了啊！ 嗯，就是已经受不了了。 是的、嗯， 这直播间这五个人就本来就很饿又很热。 哎，今天谁得分最高，谁请吃饭？ 我觉得可以，既然有一折机票了，还怕那一顿饭吗？ 好了， 嗯，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目。 下一道题目， 成都工业文明博物馆占地74亩，面积8700平方米，是西南首座集工业文明历史展示和文化产业为一体的利用旧厂房改造的主题公园式新型博物馆。请问成都工业文明博物馆位于哪里呢？A. 成华区 B. 青羊区 C. 锦江区 D. 金牛区。五秒倒计时开始。想好了不着？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三位选手回答。 好、oh. C. D. C. 这道题纯粹只能靠蒙了，对吧？ 对、大家应该都不是很了解、 成都都没有去过、也是有道理的， 对 啊，因为韩老师去过成都， 也不 知 道是吗？那好吧，那这道题就由我来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 好的， 正确答案是 A 成华区，所以很遗憾，三位选手都没有答对。 哎， 完美避开， 那情有可原嘛？ 对 啊，不是太了解啊，但是通过这道题，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现代工业的。 我发现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也没有答对的， 是吧？ 回答大家都选的 B 青羊区，可能青羊区比较出名，是不是？ 可能是，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题， 下一道题目。好，以下哪项景点呢、不在成都啊？听好，是不在成都。A. 西岭雪山 ，B. 三星堆遗址 ，C. 蜀王陵 ，D. 都江堰。 来，五秒倒计时准备开始。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三位选手开始作答。 我们从一号开始说，是 A， 若一是 D， B， 好，子旭选择 B。 哎， 我们在这里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恭喜子旭回答正确，正确选项是 B。 这是靠积累的是吧？ 这也是知道， 对对对， 知道 的。那个三星堆好像 在四川， 在四川，在那个广汉， 对， 在广汉 成都， 对对对， 是不一样了，就是知道是知道，不知道就是真是没办法。 是，其他几个景点它也不一定非得在市内嘛，它是在成都，算是成都辖区。 哦，成都辖区， 辖区里边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13题。近代在成都地区创办的以广见闻、开风气为宗旨的第一家报刊是 ：A. 万国公报 ，B. 蜀学报 ，C. 时务报 ，D. 鱼报，请。时间到，请回答。我们看三位选手选择了 B、C、B。哎，这道题我觉得也是跟这个历史有关的一道题了。 哎，跟职业也有关系吗？你像是刚才是广院的，子豪是广院的吧？ 是广院。 对啊，出来也许是跟我们一样从事这个新闻工作，这个是跟新闻有一定关系的。 有一定关系的。 对对，稍微了解一下吧。但是也算是比较稍微冷一点的了。 是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蜀学报。 对，蜀学报呢也是那个宋玉仁他创办的啊。有的时候跟那个鱼报可能容易混，因为鱼报也是他创办的，是在这个的前一年，是在那个重庆创办的。 哦，在重庆。 只不过这是在成都。 啊，川渝嘛。 哎，川渝嘛。 所以是鱼是重庆啊。 哎，好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二 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三位的，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历时3个月。连续12期， 我爱我的国，中航建校园公益活动知识竞赛正在直播中，邀约青春亮丽的高校大学生，跟随国航十二条美丽航线，走进每个人那颗最赤诚的灵魂，在线答题，站飞往你想要去的地方，亲身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有我的样，公益带着你飞翔。我爱我的国，国航彰显社会责任。 好的，我们在一小段的这个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啊。刚才上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数学报， 对， 也恭喜我们两位男生再次获得回答正确，然后已经给自己加上分了。 对， 那现在呢就是我们一个场外连线答题的一个环节，其实在我们的预告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 嗯嗯， 在场外连线答题的环节的这位选手呢也是我们在公众账号当中报名的这些选手们， 嗯， 然后他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场，所以跟我们大家微信连线见个面吧，给大家打个招呼， 隔空打一下题， 隔空打个招呼， 哎， 哎，好，这位同学呢，我看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叫做罗静颖同学， 嗯， 那接下来呢，就是你的一个幸运题的时间了， 哎， 你要准备好哦， 嗯， 嗯，来，我们请导播老师把题面放出来。好，请听好题哦。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定点四川省成都市，每两年举办一届，首届非遗节于2007年5月举行，而且经国务院批准呢，由文化部、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的第几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于2017年6月10日至6月18日在成都市举办呢？ 哎，这个答案其实看起来简单呢，其实也复杂，因为它这几个数字都连着，就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五六七八。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你就挑一个你认为幸运的数字吧。 对，好。 如果你了解的话，可以答。 现在也是在给我们的。 听说过这个节吗？选择 了吗？可以，你现在已经想好了是吧？ 嗯， 想好了就可以直接选择了。 第六届， 我觉得是应该是选择了一个，这个比较好听的数字，我觉得 他认为幸运， 他认为是幸运数字，哎，是吗？ 咱不要这样吧，也许这个这位同学是对这个节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你了解吗？ 对对对， 这道题？ 有了解过这个节目， 嗯， 在网上有看到过。 哦，那不错，那不错， 不错， 还是有备而来， 有 积累 而来的。对对对，嗯嗯嗯。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恭喜我们这位罗静颖同学回答正确， 哎，对， 正确答案就是第六届，恭喜你， 好，恭喜， 也是拿到了我们国航的一折机票，我们的那个之后。然后呢，你把你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联系你的，好吧？把你的电话、身份证号等等一系列的信息发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当中。 对，也请这位同学自己给自己加上六百分， 给自己加上六百分，拜拜。 六六六，好， 拜拜。 那刚才我们是第一个环节必答题过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位选手同学的各自的得分情况，看看子豪是不是遥遥领先的。来，我们看一下啊，一号子豪有一点反光那个牌子， 20分， 好，二号若一 14分， 稍微落后一点点，那14分啊，好，子旭20分， 哎， 这个哥俩降上了啊， 是，这哥俩名字都有子，然后得分还一样， 还真是， 嗯 嗯，这是子字辈的两个兄弟啊。那好，我们下边的一个环节呢，就到了 抢答题的环节了。 抢答题这个环节的名字叫飞跃迷雾。对，像我们的国航的飞机也是穿云破雾，行进在祖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地啊。 嗯， 好了，那么这一个关口呢是抢答题，什么规则呢？在我们的雨薇啊，还有我韩老师在念完了题目宣布开始之后啊，选手呢开始抢答，按那个抢答器就可以了啊。抢答答对了加五分，如果答错了那么另外两位选手就捞着了一分呢。 对，是的，如果你答错的话，就要给其他两位加一分了， 等于减自己的分数一样，需要一点勇气啊。 嗯， 还需要把握一点时机，不能犯规啊。如果几秒钟的倒计时没有结束，三秒， 嗯， 倒计时没有开始，你按了会显示一个红灯，那你就出局了。 是的，好。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场上子旭和子豪都是20分，然后若依是14分。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一题抢答题的第一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的题面。好，第一题的题面非常简单啊，以下哪项不是成都的别名？ A 蓉城， B 锦宫城， C 雾都，对不起， B 景 观城， C 雾都， D 天府之国。 好，准备好，三倒计时。好，恭喜若依抢到了我们的这个 啊，若依的求生欲望非常强， 是的，手还是很快的， 是是是、好了，来，若依公布你的答案吧。 答案是 C 雾都。 恭喜若依回答正确，给自己加分， 加五分呢、 加五分， 瞧瞧， 答题可是五分，一下就领先了， 对对对对，答案领先了嘛、 哎、 还差一点点、 哦、还 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差一丢丢一丢丢。下一道题如果两位还是没有抢到的话，那我们的若依可能就是是吧， 哎哎哎，那我们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啊，还是很有玄妙感的。 是的、好，来，接下来请看下一题。以下不是四川民歌的是 A 太阳出来喜洋洋， B 康定情歌， C 盼红军， D 刘海砍桥。准备。子旭抢到了我们的这个答题权啊、来，子旭请回答。 啊，子旭抢到的， 对， 抢完了不敢答了， 选四 D 吧， 哪一国？选四 D， 手哆嗦什么？ 有点不太确定， 是吧？ 对对对， 有没有自信？确定了吗？ 确定了， 五分呢？答错了的话，别人得一分，你就没有分了， 没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 好，很有自信。 也恭喜我们子旭回答正确，正确答案是 好幸运啊， 四 D 刘海砍桥。 哎， 刘海砍桥这道题其实，我们可能。上了年纪的人比较懂，比较像我这样， 像我这样的，我是很懂的啊。 对对对， 那子旭再加一点啊，难度。 嗯， 这个刘海砍桥是哪个地方？它既然不是四川嘞，它是哪个地方的嘞？不是成都嘞？ 刘海砍桥哈、 对， 它得有河。 对呀、你这样吧，能不能唱其中的一句？ 还真不行。我是一点都没听过， 或者是这样吧，雨薇，咱们临时改章程啊。另外两个同学呢，可能也知道，只不过他们没有抢到。如果剩下两位同学若依和子豪，你们能够对唱一句的话，也给你们加上，每人加两分。 哎，我觉得可以。 怎样？ 你俩可以吗？ 怎样？ 有没有听过这个歌？ 我记得是在很小的时候听过，但是里面的词儿都不记得。 很小的时候，就是去年呗。 哦，对。 啊，一点都不会了哈。我提个头吧。刘大姐， 哎， 我的妻呀、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呢？ 我把你比牛郎，不差好 分呐、好，我们给雨薇加上 五分，给我加六分，给我加六分，好了。 它是个湖南的那个花鼓戏，大家看那个春晚，李谷一老师和那个姜昆老师还唱过这个，是吧？好嘞。 好，这个第二道题什么怎么给自己出了题一样？ 对对对，那其他几个都是典型的四川民歌了啊。我们时间有限，就不在这儿让各位选手再唱了。好嘞。 来，我们再接下来请听第三题。 哎，看一下题板。第三题，李白在《蜀道难》当中曾经写道，蚕丛及渔夫，开国何茫然。传说中的古蜀文明让1000多年前的这位古人感到既神往又茫然。请问诗中提到的这个渔夫是渔夫吧，应该念渔夫。哎，正确读音渔夫啊。这个遗址是在下面哪个区或者县或者市？ A 双流区， B 新津县， C 温江区， D 崇州市。 来，五秒倒计时，请准备。 三、二、一，二号台抢答成功。 二号台抢答成功。来，若依，请回答。 我猜是 D。 你猜是 D， 崇州市是吧？确定吗？ 这首诗这句话我知道，但是这它到底是哪，我还真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就下手抢。错过任何机会，但是 求生欲强嘛，别说。 对对对 对。 但是很遗憾，要告诉你，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温江区， 对，温江区。 所以哎呀，很遗憾要给其他两位选手加一分了。 对， 嗯， 给两位子旭子豪兄弟俩加上一分啊，捡到了一分。不，这道题其实是最可贵的是，我们知道它的含义其实挺好的。 嗯、是的， 对，哎，那若一再考一下，如果答对的话，可以给你再加两分。 好呀， 好吗？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就这句话，那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大概。 能把那句话再显示一下吗？ 啊，就是蚕丛及鱼腹， 蚕丛和鱼腹是应该是一开始他建都的两个，算是当时的帝王吧。 嗯嗯。 然后就是开国和茫然，就是他们开国非常的茫然，就这么直译。蚕丛和鱼腹应该是两个人名。 哦。 对对对，若一答的90%。 就是、 都是正确的， 也不离十了。 对对对，我们从字面上看，可能不大容易明白啊。蚕丛和鱼腹的确是两个所谓古蜀国的所谓开国的传说， 嗯， 传说中的人物吧。就像咱们的炎帝、黄帝，真正考证你也找不到这两个人、 嗯， 就是他们两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开的国，到底是谁开的国，这个有点茫然，所以叫开国和茫然。 哦、 对、 哦， 那么我们给博学的若一同学 加两 分、 啊，加两分， 谢谢， 嗯。 来，接下来我们看第四题。每天有众多旅客来往于北京与成都之间，国航为了满足广大旅客的需求，在航班排期上每天安排了多少排航班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呢？来，五秒倒计时，请准备。 3、2、1，1号台抢答成功。 好，一号台抢答成功。 啊， 继续。 嗯嗯，这个。能不能再让我看一下题面？ 典型的是先抢后蒙的 啊，先抢后蒙了、啊， 对对对， 来看一下题面。 这个 其实就是四个数字：14、15、16、17。你就喜欢哪个数字说哪个数字？ 就我来一个2B， 15次， 15次 啊。 嗯。 先问子旭，能不能字面了解这个“排”的含义是什么？ 排 对。 是什么？ 就是他不是说到底是15排、16排、17排还是14排吗？ 嗯，多少排？ 这个、排的概念是什么？每天安排了多少排航班呀？你看，谜面都还没有不知道呢，就敢下笔答题？ 是是是， 对。 但是很遗憾，没有办法，我们正确答案已经就是答案已经说出来了，正确答案是第这个16排。 哎，16排。 啊、 你差一排。 差一排，所以很遗憾要给其他的两位选手各加一分。 对对对、 哎， 跟大家说明白是什么意思吧？这个排， 嗯， 它不是这个座位的排数， 是的， 其实就是飞的航班的往返次数， 来往一次叫一排， 哎， 嗯， 去一次回来一次，这是 一 排，其实就是16对儿，啊，就16个往返的航班， 嗯， 就这个意思啊。好了，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得分情况啊，我们再继续。22、22、26，虽然子旭刚才，哎，子旭那个答题器是不是比其他两个同学的要敏感一点？ 敏感一点 哦，还是你的反应很强， 可能今天运气比较好。 好了，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啊。第五道题，蜀绣又称川绣，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品的总称，与苏绣、湘绣、粤绣齐名，合称中国四大名绣。蜀锦呢，是指四川省成都市所出产的锦类丝纺品，起源于战国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余年的历史了。而蜀绣是利用绣工艺蜀锦织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那么蜀锦蜀绣的主要原材料是什么呢 ？A. 棉线 B. 麻线 C. 蚕丝 D. 银线。来，请准备抢答。 3、2、1。三号台抢答成功，2号台放归。 若一同学 犯规了， 一号子旭抢到了。 哎，不是子豪， 子豪，哎，是子豪吗？ 子豪 终于抢到了，好嘞， 在第五轮抢到了， 终于抢到了。那 一个遥遥领先的曾经的选手， 来来来， 我选蚕丝那个选项， 选择 C 蚕丝。嗯，你为什么要选择蚕丝呢？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吗？ 啊，因为我印象当中蜀绣它是光面上都非常光亮，而且还会有那种特别好看的反光。我一看底下的选项，只有丝符合这个条件， 蚕丝符合条件。 嗯、对、嗯、你那个牌子有点反光，都看不见你这到底是22分是吧？ 是、 哎、 是的， 它其实是一种很漂亮的光泽， 是的， 不是反光啊。 嗯、 而且呢，这个蚕养蚕业在南方， 就很适合，对吧？哎，在四川养蚕业啊，一个天府之国嘛，吃的也多，养蚕的也多，所以它的蚕丝出产非常的丰盛。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要恭喜子豪在这一环节抢答，并且答题成功，加五分。 哇，一下子加五分啊！ 哎，一下就 差不多后来居上 了。哦，后来居上了， 看看 又再一次领先了。 二十七分了啊！好嘞。 那我们的第二环节的抢答环节到这里呢就已经结束了。 哎， 这个最后一个环节马上就要到了。 对，在最后一个环节开始之前呢，我们再说一下三位同学的总分数啊。第一号选手，我们的子豪是27分，若一呢是22分，子旭尽管抢答了好几轮次，现在呢位居第二，26分。 好的，那接下来进入我们最后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特别有意思，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三位选手可以选择不同分值、不同难度的题。 哎，这个厉害了。 但是只有一次选择机会。 哦，这样的啊，你可以根据你现在得分的情况， 对， 以及你的知识储备的能力， 对， 你选三、五、七分都可以。 是的， 只有一次啊。 那我们这一分呢，这一次的答题呢，也是要先从分值较低的选手开始选择。 哦，是这样。 要照顾一下这个分值较低的选手。 嗯哼。 那请我们的若一选择一下，你要选3分、5分还是7分的题呢？ 我选。 必须7分呢。 我选7分的题。 对。 7分的题。好，来，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把7分的题来出一道。 也祝你一战成功啊！ 加油加油。 嗯。 公元10世纪，成都画家谁开创了中国工笔花鸟画派的先河呢？A. 黄泉 B. 杨雄 C. 孟昶 D. 薛涛。哎，这道题就比较难了。 这个对，这个需要有一定的这个积累，而且对于中国的传统书画比较了解。 时间到 啊！ 好，时间到了， 到了吗？ 到了， 好了，给出您的正确答 案。 我选 A， 选 A， 是蒙的吧？ 你是真的要选 A 吗？ 我选 A， 因为 B 和 C 可以排除，然后我觉得 A 比较像个画家的名字。 哇，还可以这样答题？ 哎，这样就排除 排除法、 分析法啊？ 为什么 B 和 C 要排除？ 杨雄应该是那个口吃非常有名的文人吧，然后孟昶应该是后蜀的一个君王，就他老是种芙蓉的那个，所以他俩就排除掉了。 哦，所以在 A 和 D 当中选择了 A。 你觉得薛涛也是一个画家是吧？ 薛涛我不太， 他觉得薛涛的名字不够文 文不文艺。好吧好吧好吧，只能说你的直觉 很准 哦。 哎，恭喜。 分析，对对对，分析的方法也很高。 对对对，正确答案就是 A 黄泉，给自己加上7分，一下就领先了。 对， 你看看 黄泉呢是差不多公元903到965的，是那个五代时候， 五代 蜀国的他的一个画家，对，五代很早了。 这现在的场上比分的情况就一下发生了转变，发生变化了。来，我们下面有一个7分的飞机的一个模型，可以给大家展示出来。 哎，摆一个小飞机， 哎、 好嘞。 这是意思是我答了7分的题，我还答对了。哎、 对，哎，这个小飞机模型也非常漂亮啊，这是我们的国航的哪个机型？我太远看不清啊。好，下一个答题的是子旭， 我们的子旭来选择一下3分还是5分还是7分呢？ 哎呀， 从下面的， 哎呀呀呀呀呀。 我为了让大家把这个小礼品都看得清哈， 啊、 拿一个5分的 啊，选择了一个5分的题。 好的， 那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选择一下5分的题。来，何老师。 好的，五分的题啊，位于成都，被誉为21世纪中国首项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代表了3000多年前的灿烂辉煌的古蜀文化的是 A 三星堆遗址 ，B。宝墩文化遗址 ，C 金沙遗址 ，D 战国青铜文化遗址。哎，我觉得这个对于子旭来说不难，因为他刚才好像有类似的。 答对了一道题。 对对对。 来，我们准备一下倒计时。 他好会跳啊！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 我只能选 D 了。 只能选 D 了。战国 青铜文化遗址。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奖品拿到来。 花香儿女视线 一折机票， 很感激了， 一折机票啊！ 恭喜子豪，再次恭喜！ 其他两位同学都曾经分别阳光与阳光，这个不算失败，也算是一次成功的经历啊！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呢，也了解了很多成都的一些方面的知识啊，所以你们也不能空着手来。 我们也 有， 我们也有小礼品送到，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哇，好的。给我们的子旭， 怎么 不 要跟我换 啊？要换吗？要换吗？要换 什么？ 要换吗？好，老师，这边也是有一个给子豪的一个板。 好，这是给子豪啊。好的， 嗯， 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再次恭喜三位，同时呢，我们也要恭喜刚才场外连线答题的这位同学，叫志颖， 颖同学， 对，回答正确也是拿到了我们的一折机票。 哎， 那同时也要恭喜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回答正确答案的这些朋友们。 嗯， 然后你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把您的这个答对正确的答题的截图和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的。 哎，希望每一个同学都有机会获得这个一折机票和其他的奖品。 嗯，那我们今天第一期的我爱我的国成都专场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也感谢韩老师给我们做了那么多精彩的解读，也感谢三位选手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并且拿走了这么精美的礼品。 对， 嗯， 那下一站我们将要飞到哪里，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每周三这个时间段都会跟大家见面的 我爱我的国。下一站我们要飞往的是上海，所以小伙伴们要做好准备喽。 的， 嗯，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老公。